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。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。有时候爱情里喝咖啡有趣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前辈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。细胞分裂又变成真实的我情绪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将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飞。细胞分裂又变成真实的我情绪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将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尖锐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。

期望会有花意，是情花意，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是情花意，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。白萝卜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，白萝卜却强词夺理。警察严肃道：“你看你，酒精过敏都成红萝卜了，还说没喝酒。”提醒您珍惜生命，切勿酒后驾车。 请问空腹那么贼？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写字儿，写一下。空腹，哈哈哈！你写字俺就懂了嘛。 融合中国字，弘扬中国字，书写中国梦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起那被遗忘的故事，去年此时的相遇为何依然清晰，仿佛一种神秘的气息带我走回那过去，你我曾共舞的那一夜，已消失在爱的边缘，连接紧紧贴在你温暖的心上，让长发斜你宛如覆盖你的胸膛，炙火在眼中荡漾，泪水无意中滑落，爱上你是痴狂，爱过像梦一场，爱阳光不要叫我起床，冰眼的真傻，我不

愿保留除了心底温柔，除了眼中相思，却仍有岁月中消瘦消瘦。谁懂风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克群。 失恋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

from Taiwan, they 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. No money, no job, no speak, no English.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the city, so how they made a wish.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, who never left the side. Gave the children pride, raise your voices high. Love will never die, never die. 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，也不是谁。

就是爱经典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